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76章。莫凡从三步塔中走出去，整个人神清气爽，貌似第三层空间再往上还有更高的区域，若是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继续挑战更高的空间，那获得的修炼速度简直令人疯狂。走出了主校区，莫凡正在返回的路途上，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了。 莫凡，你赶紧过来啊。 艾图图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什么事儿啊？ 莫凡不解地问道。 那个，是这样的，我在星巴克喝咖啡，还点了好多吃的，东西也都吃完了，结果发现忘带钱忘带卡了，你赶紧过来帮我们付钱，不远，就在南御街。 艾图图焦急地说道。 虽然我这个人比较土，但我也知道星巴克和 KFC 一样是先付钱再吃东西啊。 莫凡很认真地回答道。 这家就是这么奇怪，我有什么办法？总之你快过来。 艾图图气急败坏地说道。莫凡肚子也饿了，正好要经过那条商业街，于是按照艾图图说的往那里走去。走到了那家店，莫凡一眼看到了穿着一件可爱卡通 T 恤的艾图图坐在绿色的遮阳伞下，他正左顾右盼的样子，像是等什么救星似的。一看到莫凡，艾图图乳燕归巢一般竟然一下子跑了过来，直接亲昵地挽住了莫凡的手臂。我的天哪，莫凡一直都习惯管艾图图叫大奶兔啊，那是因为他胸前那一对确实饱满的夸张，他这一搂更是将莫凡的手臂都要塞到他那双玉兔之间了。闭关修炼一出来竟然有这样的香艳待遇，莫凡感觉自己鼻头一热，有什么东西要流出来了。只是没有享受多久的莫凡就感受到了来自刚才那几个人投射出的冰冷愤怒的目光。果然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这艾图图一定是惹上大麻烦，找自己帮他脱身的。莫凡盯着穿着正装那几个人，很显然这几个人身上都有魔法气息，他们几个人也是一脸警惕地盯着莫凡。其中一位鼻梁非常坚挺的较为年轻的人稍稍向前走了一步，开口道： 莫法师，不要多管闲事，这个女人对我们少主大不敬，我们也不为难她，只需要他去给我们少主道个歉。 武侠看多了吧你，还少主呢，无非就是一个吃饱了撑着的二世族。 艾图图马上说道。 他们是什么人？ 莫凡仔细看了一眼这些人，却发现他们虽然有亚洲人的面孔，但眸子和面部轮廓依旧有些诧异，更像是东南亚那边的。 我也不知道。 艾图图一脸天真地说道。莫凡对这女人无语了，不知道对方身份也敢跑去得罪。 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既然无法好好谈下去的话，那就别怪我们。 那名高鼻梁的男子说道。说着此人身上已经散发出了更加强烈的魔法气息，带着几分红色的热浪在这干冷的天气里边迅速地扩散开了。其他几个人也是如此，都是实力不弱的魔法师，他们似乎不是很顾忌着街道上的行人。 审判会小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有魔法波动？ 就在对方要动手的时候，一个中年大叔模样的家伙笑着和莫凡打了一声招呼。莫凡转过头，发现是当初那位在魔法协会给自己做鉴定的鉴定师郭立宇。 啊，原来是郭大鉴定师啊，难得你还记得我。 莫凡笑了笑。莫凡记得自己去鉴定的时候，这位大鉴定师对自己爱理不理的，为啥这次却这么热情呢？ 审判会。 那名年轻高鼻梁男子马上皱起了眉头，目光和其他几个人对视了一眼，似乎非常忌惮审判会。几个人二话不说转身就离开了，任何事情都没有再追究。莫凡看着这几个奇怪的东南亚人更是一头雾水，难不成他们是偷渡过来的？不然为什么一听到审判会就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发生了什么事吗？ 郭立宇问道。 既然你碰到了熟人，那你聊，我先走了。 艾图图眼睛狡猾地闪烁着，话都还没有全部说完就跑路了。莫凡更是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但他也懒得去问，自己事情已经够多了，还去管那大奶兔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是审判会的，介绍我过去的那位是我老师而已。莫凡尴尬地解释道。 哦，这样。对了，前阵子我还看到你的老师唐月了，他的修为都要让我这老男人自叹不如了呀。 郭立宇感慨地说道。他有来上海吗？莫凡说道。 对呀，他托我找一种玉石，也是奇怪，他找那种对蛇族有吸引力的玉石做什么？那东西携带在身上可是蛮危险的。 郭立宇说道。莫凡记得唐月有说过会来上海的，可他怎么没有联系自己呢？之前一段时间莫凡也尝试过电话联系，但提示音都是留言，这种时候一般都是他有任务。蛇玉石？唐月到底在做什么任务啊？要用到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下次要觉醒再去找我哈，我一定给你用上最好的材料啊！下次觉醒，那你就是尊贵的高阶魔法师了。 郭立宇说道。好好，那就先谢过了。莫凡点了点头。刚闭关出来就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先是遇到一群怕审判会的东南亚人，接着又听闻唐月在出勤一个奇怪的任务。算了，这些事情都不是自己管得了的。返回到原住处，莫凡发现很难得会在大厅里明修的木奴娇竟然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这女人应该是练过瑜伽，坐姿格外的柔美。木奴娇应该是感知到有人归来了，不过她可能以为是艾图图，也可能是到了关键的时期，始终沉浸在修行当中。很快莫凡就发现木奴娇的手腕上有一个正在流转着特殊光泽的镯子，镯子时明时暗，似乎跟木奴娇的平稳的呼吸保持着一致的频率。 啊，星云魔气吗？ 莫凡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一些品质高的星辰魔气都已经昂贵至极，当初整个博城貌似也只有木宁雪手上有一个零级的星辰魔气，而木奴娇手上的正是能够为星云带来滋养的星云魔气。虽然无法判断其品质是多少，但莫凡发现其散发的光泽与温泽已经不逊色于小泥鳅坠了。穆家到底有多庞大的资产，竟然将这样一个瑰宝赠给一个未满20岁的女子呢？其实在放寒假回来之后，莫凡就察觉到木奴娇的修为有大大的提升，当时还不敢很确定，但现在莫凡已经可以感觉到了。 哇，高手都有自己的际遇啊。 莫凡感慨一声，自己这次得到了三步塔的洗礼，实力突飞猛进，同样的像木奴娇这种大世家出身的也未必有他的际遇，自己只是将那些平平凡凡的人甩到了很后面，不代表可以完完全全碾压这种出身大世家又他娘特别努力修炼的类型啊。木奴娇显然在为主校区的考核这事儿上冲刺着修为，想要在入主校区之前有一个出色的表现。莫凡自己也明白，宿敌众多的他在主校区考核上将会迎来一次很残酷的考验，更不用说那些随时可能对自己下手的黑教廷的人了。莫凡没有偷懒，自己到阳台上去修炼了。他刚入定没多久，沙发上的木奴娇美丽的睫毛轻轻一动，一双美丽如宝石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他看了一眼在阳台处修炼的莫凡，轻咬了一下唇边，暗暗道， 这家伙修为怎么提升这么快？ 木奴娇其实也有些小不甘心，自己好歹是依仗了世家那么庞大的资源，可以说只要能够让自己修为再增进的，世家都会想尽办法帮自己弄到的。 这个莫凡明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修为方面还能够和我保持一样的速度？他的雷系星云一定到了第二个级别，召唤系恐怕也达到了中阶水准，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没有自己的世家在后面支撑着，我恐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木奴娇又闭上了眼睛，继续进入明修。修炼道路一直都是漫长而枯燥的， 很多人都厌学，觉得学习是一种非常枯燥无聊的事情。事实上，做任何一件事儿，哪怕是你非常感兴趣的东西，这样重复的去做，365天全年无休的去做，那都一样会厌恶，会反感的。不是厌恶学习，而是无法收回那颗贪玩的心。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7章。在这个世界上，莫凡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哇，魔法的修行过程一样很枯燥，很枯燥。到那股新鲜感随着岁月而慢慢消失之后，支撑自己每天不会去浪费一点点时间的，便只有一颗想要变得更强的心。纵然度日如年，也要持之以恒。如同把控的练习一般，每一颗星子的控制都是一次全神贯注的放下多米诺骨牌。你的心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颤动，否则你无论多用心把控好的星子，他们都会因为你这一颗的失误而全都倒下。从连成一道星轨，再到描画成一个星图，每一次把控的星子又要比放下多米诺牌所消耗的精力多百倍千倍。为了能够让整个星图更完整更加快，需要每天每天的练习。假如在平常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星字的相连都会出错，把控星字的时候都会心颤，那么在关乎到生命的战斗中，更别想丝毫不差的释放。 我很欣慰，那是因为从新生大会到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成长。记得不久前有人将主校区的考核比作一个笼罩在我们整个青校区的魔鬼，他俯视你们，鞭策着你们，让你们不停地为他苦苦修炼。这个比喻没有错，无论你们是听闻也好，无论你们是真正目睹过也好，无论你们从哪个途径得到有关主校区的信息，我坚信那都不是谣言，甚至还更加残酷。青校区，那是你们青春修行的终点站，是你们面对激流瀑布前的小小温潭，下一站就是真正的魔法之行。你们受到多少委屈，你们受到多少不公，吃了多少苦头，那都自己咽下去吧，没有人会同情弱者。 全校大会上，一直对所有学生带有几分宅心仁厚的肖院长突然间画风巨变了。这一番言论始终让很多人不适应，他们敬爱的肖院长也好像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可以漠视的魔鬼训练官。主校区，难道竞争真那么残酷吗？难道真的是有背景有实力的人将呼风唤雨，没有背景没有实力又平平的人就卑微地躲在角落吗？ 所有修为没有到达终结法师级别的学员，一律没有资格参加主校区的考核。留给你们在青校区的时间，仅仅只有3年。这3年内，你们依然享有学校提供的资源，依然享有学生的各种优待，但是这3年，你们仍旧无法突破到终结法师。那么，离开明珠学府后，也请不要再以明珠学府学生自居了。 肖院长这番话更是如群雷一样轰在了全校新生学员的脑海当中。3年不突破就不再是明珠学府的学生，这未免有些太不人道了吧。 没有达到终结魔法师的人，你们可以离开了，这个战场还不属于你们。 肖院长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让全校的学生都有些无法接受了。今日的肖院长不再是那个给大家描画美好未来的老师了，他就像是大家比喻的那个魔鬼， 毫不留情地将弱者给驱赶走了。 难道你们还没听明白吗？弱者还不配成为我们明珠学府正式学员，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来年我再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可以抬头挺胸地留在这里。那么现在你们可以去为来年而努力了。 黑压压的人群中纵然怨气滔滔，但是没人敢对这番话有半点反抗。渐渐的，已经在青校区有一些时间的老生们已经迈开了步子，脸上仍旧带着那份不甘和屈辱离开了这里，而那些新生们却茫然地站在那儿。或许他们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这样的实力差别对待，以往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学员，校方这么公然歧视都是要被谴责的。他们看着那些离开的老生，终于有人也迈开了步子选择了离开。 李俊浩，走吧。 一名男生对他的同伴说道。 凭什么？我就差一点点突破了，为什么连让我们参加主校区考核都不让？ 那名叫做李俊浩的学生说道。 走吧，来年我们一定会留下。 可恶可恶可恶， 这些人真是的，有什么好难过的？没资格就是没资格，在这青校区不也蛮好的吗？乖乖，我们走吧。 哎呀，我知道你很难过，没关系，我请你吃好吃的。 一名看上去很无所谓的吊儿郎当的男生对他女友说道。 你走吧。 那位叫做果果的女孩站在了原地。 干嘛？你赖在这里不走有什么意义？这里的都是中介。 吊儿郎当男生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道。 你突破到中介了？ 我其实一直想告诉你，但你每天只知道和那群狐朋狗友一起厮混，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结果了。 叫做果果的女生就站在那儿，冷漠如霜。她会站在那里，而她得离开。这一对男女的对话正好被一旁的莫凡给听到了。看着那吊儿郎当男生一脸失魂落魄的离开，莫凡也不禁感慨了起来。不是女生无情啊，而是当两个人追求不同的时候，再走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莫凡反而欣赏那个叫做果果的女孩的果断。真是的，女孩全去喜欢那些有钱的、长得帅的、会哄女孩子开心的，这让那些靠实力说话的、长得一般的男生怎么活呢？多少人都在为那句“人丑就应该学魔法”而努力着，那些努力的人才应该配得上同样有这种追求的女孩。人陆陆续续的离开，现在的学生终究太过玻璃心，也就受到这么一点点不公，就一个个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假如莫凡还在出街，他肯定第一个离开这儿。若叫你滚那还是好的了，若是遇到妖魔，妖魔只会因为你的弱而将你生生的撕成两半。这次全校大会前来的一共有近50000人，以往主校区考核的项目都不太相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但淘汰率会很高。这一次校院长直接把没到中阶的给砍掉了，这职教魄力也不是一般老师做得出来的。 留下来的，恭喜你们进入明珠学府主校区。 肖院长语气一变，就好像那次给大家开新生大会的慈祥老教授一样。 不会吧，就这样进了？不是说要考核吗？ 是啊，怎么不考核？ 难道不要测试一下吗？要是有些出街的人留下来浑水摸鱼了，难道也算？ 留下来的人一共有1000人的样子，这数目倒是有些超出很多人的预计。不过想想也是，跨入中阶和能够释放中阶魔法那是两个概念。想来其中也有不少人是跨入到了中阶的修炼，但离描画星图还差得远了。 哎，不考核的话怎么评判出前十名啊？我听说第一名是可以进入三步塔，第二名和第三名可以获得一个魔器，第四名到第十名都将获得一些奖励呢。 马上就有人提出了异议。 肖院长显然知道会出现这样的议论，他等大家慢慢讨论完之后，才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卷起来的指令。 前几天得到消息，政府军用来驯化的暗影妖兽因为管理出现了问题，连夜逃窜了大概有一只半驯化的暗影妖兽。暗影妖兽拥有暗影系的一些能力，在夜间能够很好的隐藏，并且穿梭在城市之间而不被发现。这暗影妖兽是经过特训的，它并不会主动对人类发动攻击，也不会杀戮。现在的它就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在上都某个位置。我们校方原本是协助军方，一旦有暗影妖兽的踪迹，便马上通知他们。现在我需要你们将这些暗影妖兽给活捉，将它交还给军方，而这就是你们入主校区的考核排名。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78章， 肖院长公布了这项任务之后，1000多人全都议论了起来。他们听说过这次主校区考核有可能是大混战，原本以为会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比试，结果竟然是一项军方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暗影妖兽不会主动害人，也没有杀戮之心，但是他受到攻击迫害的时候，性情就会大变，其危险程度仅次于妖魔。所以在你们找到暗影妖兽并且打算将它拿下的时候，都请好好谋划一番。捕捉到并将其送到学校召唤兽铁笼的学生或者团队，都将获得嘉奖。个人完成就个人获得所有嘉奖，团队完成仅限5人获得相同的嘉奖。嘉奖就是获得一次进入3步塔修炼的机会。 肖院长说道。 3步塔？ 天哪，是3步塔。 肖院长话一出口，1000多名学员们都快疯了，连主校区的学员都在为3步塔而争得头破血流啊！这一次肖院长竟然给出了整整5个名额。莫凡自己是亲自进入到3步塔修炼过的，他很清楚3步塔能够带给一个魔法师多么恐怖的修行速度。想当初自己冲到了第3层，那200倍的修炼又是何等夸张呢？倘若再给自己多个几天，莫凡坚信自己其他几系也一定可以再提升一个境界。从3步塔走出来那一天，莫凡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再进入3步塔一次。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快，这次主校区考核的嘉奖正是入3步塔的资格。太好了，简直太好了，自己现在已经迈入到第3层，再在第3层修炼个7天，莫凡暗影系召唤系都将提升到2个境界。一名站在主席台比较靠前的学员激动地问道， 院长，就没有一些线索和提示吗？ 肖院长摇了摇头， 你们自己去寻找。 兴奋归兴奋，激动归激动，然而这毫无头绪的任务马上在一开始就难住了这1000多名接受考核的学员。上海市加上市郊的话巨大无比，小巷和街道数以万计，他们现在连暗影妖兽在哪片城区都无法确定。在这茫茫大都市中寻找一个拥有暗影系隐藏能力的驯化兽，真就是大海捞针呢。莫凡很需要再进入3步塔。进入第3层的时候，他专注修炼火系，已经让火系魔法触碰到第3层境界的门槛了。也许再给他多2天时间，火系星云便是第3级境界的。高阶以下，莫凡完全不需要惧怕任何人了。除此之外，莫凡的暗影系还属于在刚迈入星云不久， 巨影钉的星图把控，莫凡是在三步塔内修炼的，否则他至少需要大半年时间才能完整释放，根本无法做到现在这么娴熟地完成星图描画。召唤系更不用说了，莫凡召唤系的中阶星图还不会描画，给他在三步塔的时间太过有限了，莫凡集中在了火系和雷系的修行上了。下一次进入三步塔，莫凡有两个选择，要么一口气将火系冲击到第三级别，要么将暗影系和召唤系给提升起来。总而言之，像莫凡这种系如此之多的，能进三步塔一次，实力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一次。 暗影妖兽，暗影妖兽要是玲玲在就好了，他可是追踪能手啊，披着人皮的寄生生物他都能够找到，这种暗影妖兽对他来说那不是小 case 吗？ 莫凡自言自语地说着。莫凡已经算是一个高级猎人了，对这种事情也是一筹莫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回到屋子里，莫凡打开了电脑，想上网查找一下暗影妖兽的资料，看看暗影妖兽有没有特别的习性。 莫凡，莫凡，这次考核竟然可以团队作战的，你加入我们美少女组合吧，你看看，有我这个智囊，再有木姐姐这样智慧与实力双全的，再加上你这个暴力狂超级能打的，然后再拉两个拥有强力控制能力的人进来，绝对所向披靡啊。 艾图图一下子冲到了大厅，满脸兴奋地跟莫凡说道，那一对硕大的玉兔极有弹性地在莫凡面前晃来晃去的。莫凡抬头看了一眼一脸期待的艾图图，又看了一眼正在换鞋的木奴娇，你们找别人吧。莫凡摇了摇头，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 难道你要做独行侠？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们美少女组合这么诚心地邀请你进来，你得知道你在学校名声是有多臭啊，根本就没有人敢跟你一组的好吗，除了我跟木姐姐不嫌弃你，没想到你这么没良心还拒绝了我们，我要咬死你。 艾图图气急败坏地说道。 图图别胡闹， 木奴娇马上制止道。莫凡也懒得给艾图图解释了，事实上不是莫凡不想跟别人合作，毕竟一个人拿嘉奖和五个人拿嘉奖没啥区别，可是莫凡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在这学校范围内或许黑教廷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一旦出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莫凡不想这两个女孩卷入到自己的事情里，黑教廷绝不会因为他们如花似玉就手下留情的。黑教廷做事非常会用阴谋诡计，现在越是没动静就意味着他们蓄谋越久，等待一次性爆发。眼下他们最完美的下手时机就是这次不得不举行的主校区考核。主校区考核不太可能取消，取消的话就等于在告诉黑教廷几大势力已经有所防范了，况且明珠学府也不可能因为这杯弓蛇影就取消掉这么重要的事项。算了，先不考虑这些事儿了，把暗影妖兽给找到再说。莫凡打通了张小猴的电话。 猴子，你现在在军方是吧？ 是啊，凡哥，我跟你说，我现在可牛逼了。 张小猴一听到是莫凡打来的，好不容易在军旅中建立起来的一点端正严肃却一下子化为了一个炫耀成绩的小孩，噼里啪啦说了一大通。啊，你自己申请去中部？莫凡有些诧异地说道。张小猴貌似在军方混得不错，军方对他极力栽培，虽然要经历一次为期一年的中部训练，但归来之后他就能够晋升为军官了。 对啊，在那里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凡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吧？ 张小猴开口问道。在博城分开之后，张小猴自己进了军方，选择了大部分学生都不会走的路。莫凡到了魔都，在学校奋斗，俩人走的算是完全不同的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 我想了解一下军方的一种驯化兽暗影妖兽。 莫凡说道。 我没有负责这方面，但是我有一位战友是专门管理暗影妖兽的，太过机密的事情可能没法弄到，但一些常规信息没有问题。 张小猴说道。 张小侯办事效率极高，莫凡早上给他打的电话，到了下午，张小侯已经把关于暗影妖兽的资料发给了莫凡。 南哥，你要是到了中部地区，就尽管来找我哈，我可想你了。 会的。 凡哥现在一定很厉害了吧？ 那是当然。 凡哥，你还是这么不谦虚。 张小侯的那位战友真是帮了莫凡一个大忙，他在资料中告诉莫凡，被驯化过的暗影妖兽，他们对牛肉有着极大的癖好，几乎每天都得吃掉半头牛来。假如是一只在魔都中流浪的暗影妖兽，那么要找到线索倒可以从魔都的一些牛肉加工厂来入手。莫凡并没有着急的去牛肉加工厂寻找，魔都这么庞大的城市，大型的牛肉处理厂没个一千也有八百啊，要找到暗影妖兽那何谈容易。很快莫凡又到了警察局了，高级猎人的身份不亚于一名警官了，莫凡可以让那些警察帮着自己找一下那些失窃的信息。 猎人先生，您要的有关报案我已经整理出来了，因为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再加上偷窃和毁坏的是肉类，这种案件多半就是派人去看看做个记录罢了，要完全立案是不太可能的。 女文案对莫凡说道。好的，谢谢。另外有人报警关于牛肉失窃或者毁坏的，都请马上通知我一下，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莫凡对这名帮自己查找警局资料的女文案说道。 嗯，好的。 女文案看来应该也是一名新警员，对所有事情都很热心。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 第179章。离开了警局，莫凡便回去翻找那些小失窃案的资料了。 浦东新区出现的频率较高，最近一次是在万街，那里应该是靠近港口的地方，进口肉类食品应该都是囤积在那儿，然后再通过货车发配到整个城市。 莫凡很快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当天莫凡就前往浦东新区的那个靠近港口的万街寻找线索。拥有高级猎人的身份，办起事儿来非常顺利，只要说自己是查案子并且跟妖魔有关，工作人员便一万个配合，把知道的都给说出来。莫凡到了牛肉仓库里，开始细细地查找了起来。张小侯给的那份资料上表示，暗影妖兽是一种尾巴毛发容易脱落的生物，脱落的尾巴又会有荧光的效果，所以若是找到其藏身之所的话，很容易通过那些荧光的尾毛来确定它是否在这儿出现过。连续找了二十几家囤积牛肉的仓库，莫凡终于在一家看上去并不是很注意卫生的牛肉囤场当中找到了荧光尾毛。 脱落的尾毛会在七天后慢慢的分解成粉末，这毛发都快成粉末了。 这次探查并没有找到暗影妖兽的真正位置，仅仅表示暗影妖兽有在这里出现过，停留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到这里线索算是断了，莫凡只能够离开，寻找下一个可疑的地方。莫凡离开了这个囤肉的仓库没多久，又有一队人来这里，并且挨个的寻找那些肉质仓库。 几位小兄弟，难不成真有妖魔出没吗？刚才就有人来这里检查过了。 一名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说道。 哦，还有人比我们先来了。 沈明孝有些诧异地说道。沈明孝也是学校风云人物之一，他可是借助了自己在猎者联盟的关系才追查到这里来，他以为自己应该是最快获得线索的，谁知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看来我们动作要更快了，被别人先找到就不好了。 罗宋说道。 放心，暗影妖兽只可能是我们的。 沈明孝说道。莫凡离开了肉质仓库之后，就往黄浦江边走去了。喂，哪位？莫凡刚要去下一个线索那儿，手机却响了起来。 猎人先生，是我， 我们刚刚接到线报，在许江安的一家工厂出现了大量牛肉失窃，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那位警察局的女文案说道。好的，我这就过去，谢谢你啊，下次请你吃饭。莫凡说道。一栋很普通的商品房停车库下，一名戴着半块面具的男子冷冷地站在那儿，一只遍体通黑的妖怪也在一边，长长的爪子就搭在已经冷汗淋漓的女文案的小脖梗上，只要轻轻一滑，女文案必定血溅当场。 你做得很好，我不杀你不代表我不会杀你的家人，所以你想让你家里人好好活着，就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一星半点。 半块面具的男子面露凶光的道。事实上他想杀人，自从脸被毁了之后，他会把每一个被自己杀掉的人想象成莫凡的样子，但是他没有杀这个女文案。如果女文案死了，就很容易被审判会的人追踪到自己，黑教廷享受杀戮，杀人也不需要理由，但杀人的前提是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黄浦江畔远处高楼闪烁不同色彩的霓虹灯光，化为了一道道映在了江水当中，随着水波的晃动，就像黑夜中在风中飘动的彩带，一股浓浓如同粪便一样的气味飘过来，瞬间将美好的景色破坏得淋漓尽致。紧接着数道黑色畸形的影子陆续从江边一窜而过，那个气味正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五个人影在前方就像驱赶着一群畜生，发出了严厉的呵斥声，他们朝着许江岸疾行，因为他们必须在目标赶到之前在那里布置好。 威斯，你留在外面，看见目标出现马上通知我们。 穿着灰色长斗篷遮住身材也遮住脸的男子说道。五个人都是穿着灰色斗篷，身上有一股子奇怪的气息，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是。 那名叫做灰色的人马上留守在了外面。他们进入到了一个破旧的工厂，这家工厂恐怕是专门回收一下劣质肉品的，到处都散发着肉腥臭味，他们多半加混杂一些别的东西，加工成狗粮之类的，往往还能卖出不错的价格。机器在运转着，可是里面却没有一个人，恐怕方圆数百米也不会有什么人的。 将目标拿下，记住是要活的，不能失败，后果你们是知道的。 辉一指着那些地上爬来爬去只知道听从命令的黑触妖说道。其他三个人都看了一眼黑触妖，不禁一阵冷战。黑教廷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一旦你误了事儿，接受的惩罚会令人生不如死的。工厂之外，一名穿着紫色衣服的男子缓缓地靠近这儿，他那双眼睛在黑夜中格外的凌厉。 露露，你留在这里，我进去看看。 男子对旁边的高马尾女孩说道。 你别进去，他们看上去很危险的。赵婷，为什么你要跟着这些人啊？那些黑色的半人半鬼的东西又是什么呀？ 高马尾叫做露露的女孩说道。从无意间一名学员那里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之后，许昭廷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张露露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够一直跟着许昭廷来到了这里。 别问了，你留在这里，假如我十分钟内没出来，你马上离开，记住别在这里逗留。 许昭廷非常严肃地说道。原本许昭廷和张露露是一起寻找暗影妖兽的线索，但在一次操场寻找同伴的时候，许昭廷嗅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味，那种气味许昭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因为正是博城灾难之中从一种遍体通黑的生物身上散发出来的。许昭廷希望是自己嗅觉出了问题，可当他偷偷跟踪那名学员，竟然真发现是黑触妖。 黑教廷，有黑教廷的人，他们似乎又在密谋着什么。 许昭廷对黑教廷恨之入骨，正是他们令许昭廷家破人亡的。许昭廷的家附近有一个巢穴通道，当他丢了魂的去隔离区寻找自己幸存家人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张白色的名单。 他的爸爸妈妈弟弟奶奶的名字都在白纸上面。自己是活下来了，可突然间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许昭廷想要尽量去忘记这些事儿，想要在新的环境下生活下去。他也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女孩，跟他在一起很开心，能够让他淡忘了痛苦。可就在今天，他闻到了那个味儿，那个气味从明珠学府一个学员身上散发出来的。当他追查到这儿的时候，赫然发现那学员正是黑教廷的一个成员。这个加工厂像是他们的老巢一样，他要进去确认一番。如果真是这样，他会立刻通知审判会来这里围剿的。这帮黑教廷的狗杂种一定要将他们全都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许昭廷已经慢慢潜入到了加工厂当中，加工厂非常大，躲避的地方也不少，许昭廷有自保的信心。张露露在外面等候着，她并没有任何移动的能力，她现在能做的就只能够在外面守着。她很担心，她虽然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什么，可她有预感，他们一定是穷凶极恶的，许昭廷一旦被发现的话，可能连命都没了。许昭廷觉醒了第二系，他的第二系是风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系，他需要能够快速移动的能力，否则光有强劲的雷电毁灭，自身却没有一点保护能力。许昭廷从上方有些破损的窗户中潜入了，站在那些交错的钢筋横梁上俯视着这个空旷的加工厂。 果然在这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奇怪，怎么少了一个？ 许昭廷从高处俯视，发现有四个灰色斗篷的人躲在那儿，看上去像是在埋伏。 你是在找我吗？ 忽然一个阴冷的声音从后面传了出来。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80章。许昭廷一脸愕然地往后看过去，正发现其中一个人站在自己后面不远的地方。许昭廷惊呆了，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难不成他们在工厂附近布置了什么陷阱结界吗？不可能啊，自己之前跟踪的时候他们是绝不可能发现的。 雷印怒击！ 许昭廷反应相当之快，手掌快速凝聚出雷电来，雷电印记随着许昭廷心轨相连而快速地出现在他的周围，化为了一道道紫色的狂芒，朝着身后的那个人袭去。雷电顺着钢铁传递，这些传递的电弧倒是为了许昭廷争取了一点点抢占先机的机会。 是雷系目标出现，将他拿下。 那名看上去像是领头的灰衣马上跳了出来，其他三个人也早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随着一声令下，一下子工厂各个出口包括窗户位置都出现了黑色畸形的身影，浓浓的粪便臭味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了。许昭廷惊然地环顾四周，赫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前方有整整十只，钢铁梁上有七只，从门口到窗户的位置往这里包过来也有八只的样子，一共25只黑触妖。许昭廷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这里设下陷阱来包围自己，他们究竟是怎么发现自己在跟踪他们的呢？ 我跟你们拼了！ 许昭廷怒吼了一声，脸上卷起了滔天的怒意。轰隆隆的一阵剧烈的雷响从工厂当中传出来，那刺耳的声音令人不禁捂住耳朵。张露露躲在外面，脸色苍白的看着工厂之中那闪耀过的一抹闪电，电光将这周围照得通明，更有惨叫声在工厂当中传出来了，一些奇怪恶心的影子在闪电光中印出着，数量不知道有多少。 昭廷， 张露露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咬唇，张露露朝着加工厂冲了进去。她不能让许昭廷一个人对付那些奇怪的人和可怕的妖怪。张露露跑到加工厂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四只看上去像是肢体被严重扭转而畸形丑陋的人缓缓地爬行着，他们的脸更像是鬼猴，肤色完全是黑色。再往加工厂里面看去，一个穿着灰色斗篷的男子正冷眼注视着许昭廷，一脚踩在满身是血的许昭廷脸上，愤怒地说道： 混蛋，竟然坏我们大事。 教师大人让我们将此人带走，马上撤离这里，免得过早暴露。 灰四急忙说道： 我带着这小子走，你们把这女的杀了，尽快清理现场，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灰一怒道：原本他们是在这里围剿目标，结果跑来个不相干的小子，这将他们埋伏的计划彻底给毁了。算算时间，真正的目标恐怕快到了，他们绝不能让目标提前知道他们打算对他下手。灰衣吹了一下口哨，命令黑处妖将满身是伤的许昭廷给活活拖走。剩下的四个人眼睛一下子盯着冲进来送死的张露露。四人或许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那些黑处妖。张露露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工厂竟然有这么多的人鬼怪物，后悔想逃已经来不及了。咕咕咕咕的，黑出妖就像一群看到鲜美肉的狼一样，他们拼抢着朝着张露露冲了过去。张露露慌乱之中把控着水系新轨，将周围无数的水珠组成了一道水域，水域稍稍为他抵挡了一下致命的攻击，可是根本架不住这一大群的黑出妖撕裂。很快那水域就被黑出妖们给攻破了，爪子从他的胸前划过，一道长长的血痕豁然出现，触目惊心的鲜血喷洒了出来，一爪子染红了两边生锈的铁窗。 要不要把这女人带走玩玩啊？ 灰三看到张露露发出了娇惨的叫声，眼中却闪过了淫欲之色。 我们这次已经算失败了，再耽误事就等着被教师大人处置吧。 灰二冰冷地说道。灰三一想到那个戴着半张面具的人，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就扫空了，还是快速把这女人灭口，清理掉现场吧。 救救命救命！ 张露露腿部再出现了一道可以看到白骨的伤痕，她拼了命地往外面爬。一直在校园环境中成长的她，何曾遇到这么凶残的人呢？他们甚至连一点人性都不讲，一个命令就要把自己撕成碎片。张露露纵然是一位中阶魔法师，在这种四面八方都是黑处妖袭击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施展出来。他没有好的防御模具，有好的防御模具，中阶魔法暴浪或许能够救他一命，可惜他现在根本无法娴熟地完成那复杂无比的水系星图。血迹拖得有些长，一大群黑处妖围在了张露露周围，他们显得非常享受慢慢将活人折磨致死的过程。 赶紧杀了，再浪费时间我把你们一个个全拿去喂大鬼。 灰二恼怒地命令黑处妖道。黑处妖们吓得半死，终于不敢再戏弄这可怜的生命了。嗷呜的一声，突然黑夜之中传来了一声狼的咆哮，声音回荡之中，一片尘土从远处扬起，他们翻滚着朝这里席卷而来，飞沙走石，数之不尽的细沙如同散弹一般打在那几只黑处妖的身上。其他几只这些胆小怕事的黑处妖一个往旁边跳去，躲开了这些飞打过来的沙石。一片浑浊之中可以看到一个健壮的身影以极其恐怖的爆发力朝着这里狂奔过来，他体型至少要比黑处妖大了三四倍，那满是獠牙的狼嘴在飞奔过来的时候一口就咬住了一只想要逃走的黑处妖，嘎的一下，上下颚一合，顿时骨断的声音传了出来，伴随着这只黑处妖痛苦的惨叫，腰被生生的咬成了两段。这黑处妖的上半身掉了下来，他没有死透，还在用前爪不停地刨着地面，想要逃离这个更加可怕的生物。幽狼兽前爪一抬，像踩西瓜一样往这只黑处妖的脑袋上踩去， 顿时浆液涂满了地面。这来不及逃走的黑触妖死得透彻了。前一刻他还在享受折磨人的快感，这会儿他享受到了自己被虐杀的过程。地面上血液狂流的张露露脸色苍白地抬起头来，看到了赫然是一只毛发俊逸的幽蓝色狼形生物。该生物就站在他身子旁边，明显是在保护着自己。当张露露看到狼形生物上面正坐着一名熟悉的男子之后，眼泪混着脸上的血涌了出来。他认识这个人，正是许昭廷经常会提到的莫凡，更是全校谈及色变的大魔头。 你也快跑吧，里面还有很多。 张露露痛哭地说道。是吗？有多少我杀多少。莫凡冷冷地注视着这些黑触妖和那四名灰色斗篷的男子。莫凡从幽狼兽的身上跳了下来，他将张露露扶到旁边。嗷的一声，幽狼兽已经按耐不住那股嗜杀之意了，率先朝着那四只黑触妖冲了过去。一撞一拍，那两只体型比较小一些的黑触妖直接飞了出去，撞在了工厂的卷贴门上，发出了一阵金属巨响。另外两只黑触妖趁着幽狼兽攻击的时候，一下子咬住了幽狼兽的身侧，生生地将幽狼兽的毛发连皮一起咬了下来。幽狼兽根本不在乎这种小伤，一转身咬住了其中一只黑触妖的胳膊，有力的脖子狠狠地一甩，便将黑触妖给抛到了一层楼之高。等这只体型较小的黑触妖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幽狼兽前爪凶狠地拍出去了，这小黑触妖的身体还没落地就被拍得骨头尽碎了。 目标出现，上，快上。 灰二眼露着凶光对身后那些黑触妖发出命令道。其他三名灰衣也全都对自己控制的黑触妖发出了命令。他们原本以为这次行动已经失败了，谁知道目标在看到这里有战斗的情况下竟然还来送死，正合他们之意了。铁门外，莫凡站在受重伤的张露露面前，目如冷箭地凝视着那些黑压压一片冲过来的黑触妖。张露露重重地喘气，看到这少说15只黑触妖冲过来，整个人都要昏厥过去了。魔法师在没有保护能力的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被群攻了。群攻之下，魔法师根本无法施展出魔法来。张露露的心已经绝望起来了，看来还是要死在这儿啊。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